是，大家好，欢迎来到港珠澳，今天是1月24号，就我们是第47集，那今天我们有我简洛夫啦，有猫姐啦，同埋猫主席啦。 是，大家好，猫姐啦。 猫主席在不在？ 是啊，猫主席啊，上个礼拜偷懒啊，今天回来了。 不紧要， 在这里上个礼拜偷懒啦，今天回来了。今天这么多精彩节目，不想偷懒啊。OK。 啊，咁啊，讲一讲啦。咁我哋开始讲一讲，喂，过去嗰个礼拜咧，我哋都要好多事发生嘅。其实，咁我又就会想讲翻，第一样咧就系、是、呢、這个墨尔本嗰度受到恐袭啦，咁样。咁、那个成个过程咧，因为猫主席，我谂你都留意，你我见到你好勤力去搜集啲资料啊。咁其实嗰度咧可唔可以讲讲咧，佢点样发生啊？嗰、那个吓、 啊。喂喂，首先你头先咧，刚才你话。是啊，喂喂，但系嗰个贾洛夫，你头先你话恐袭，但系官方唔承认系恐袭嚟嘅，好似你好似电追，你系咪系自己个人主观咧？ 唔系，咁唔系，唔系佢话唔系 否定否定咗系恐袭。 唔系，咁你睇下用咩嘅定义啫？你仲你一个你唔系恐袭系咩嘢啫？系嘛？即系我就算你话唔系，咁我就算用恐袭呢个恐怖袭击，唔系可能你唔连一啲组冇组织性嘅恐袭啫，但系都系你唔我唔知叫咩嘢，如果唔叫恐袭嘅啫嘛，即系叫做点啊？即系交通意外 咁 都 当日嘅行动真系几恐怖 咁其实嗰、那个起、那个事事事源咧就系、是、 非常之恐怖啊！当日嗰个情况真系。 咁啊，讲讲嗰个咩先啦？我讲嗰、那个起因先啦，即系佢点样自己发生啦？你今日星期几嚟噶？星期日定星期六啊？我唔记得咗啦，好似啊，边日啦？咁咧就系、 是、星期一嚟噶， 星期一啦，好星期日。咁咧就系、是、朝头早咧，咁样系其实佢嗰个袭击嘅时候一点几眼就咁，但系其实朝头早咧，即系嗰、那个有个嗰、那个有个人咧，就系、是、嗰、那个24岁啊嘛，嗰、那个睇个听个睇个名好似啲希腊裔人嚟嘅，咁就即都系本地人嚟嘅，咁就系、是、即系呢个人咧就有啲叫做暴力倾向，同埋系好似滥药嘅吓。咁就係朝頭早咧，就好似同佢細佬啲爭執咁，就吉傷咗。 濫藥暴力傾向啦，同埋有好多，同埋話有精神有同埋話精神有少少問題嘅，精神上都有。 佢之前已經其實俾警察拉咗咯喎，不過佢 bail out 啫喎。 係啊，呢度係其中一個好爭議嘅地方，點解會俾佢保釋咗出去咧？咁樣嗱，咁我講即係我係咁略略講緊當日發生嘅事情先啦，就係佢朝頭早就係、是、吉傷咗細佬啦，咁跟住就係、是。系咪劫持咗佢细佬个女朋友？咁就偷咗落，即系抢咗，唔系偷，抢咗隔篱嗰个邻居嗰架车。咁就揸出之后揸向城咁揸咗啦，系啦。咁途中咧就系、是、跳咗车，好似嗰、那个佢嗰个细佬个朋友跳咗车。咁佢自己一个人揸咗架车入去个城嗰度啦。咁就去到呢个 Finnis 火车站嗰度咧，就喺咁兜圈啊嘛，兜下兜下之后就跟住又唔知点解就走咗去咩？嗰条 Burke Street 嗰度咧， 大食咗 吓，咁啊铲上行路就撞死咗。咁铲死咗三定四个当场，咁其实到今日为止系有五个，死咗五个， 当场三个 系啦、啊。到今日就系、是、有啲送院之后就今日即系最新就系死咗嗰度五个人咯。咁其中有好似有两个月嘅 B B 同埋一个系10岁嘅细路仔， 当日三个月大。嘅女生啦，14嘅女生，同埋一个三个月大嘅 B B 喺架，即系一架嗰啲手推车度，俾佢架车撞到，咁样系真系好可怜啊！真系 吓咁咧，而家即系啲人咧就会系即系好联想到系一个系咪嗰啲咩啊？即系虽然我讲恐袭咧，同呢个伊斯兰嗰啲人有关啦。咁咧就佢呢、這个警方咧系发生之后好快第一时间就话呢个唔系恐袭啊嘛，佢话啊呢个同冇关嘅咁样，其实呢样都即系嗰时都其实都好奇怪，都你查都未查清楚就话冇关咁样，咁同埋咧同埋沿途咧，其实一路沿途去即系佢由嗰度揸去个墨尔本个城嗰度嘅时候咧，系有警车跟住佢嘅，但系啲车警察系冇截到，即系其实佢又报咗案啊嘛，佢袭击嘅时候报咗案啊嘛，咁啲警察到咗场之后跟住架车，即系其实即系知道架车度嘅，咁啊跟住架车又去到，咁但系又沿途系冇任何嘅 action， 即系冇截架车撞，即系 令到架车撞撞停架车或者 whatever 啦，咁就系只系跟住佢去，因为去到醒嗰度，咁样就系、是、去到醒嗰度喺个 Fitness Street Station 嗰度系咁兜兜嚟兜去啊，嗰啲 donut turn 噶嘛，兜嚟兜去咁样。咁同埋有一单新闻就系影到咧，就系唔系影到，即系直头有一个路人咧，就系、是、因为见到佢咁样嘅时候，好即系做一啲咁嘅动作嘅时候，就攞啲棒球棍尝试去截停佢，但系唔成功啦咁样。咁吓咁佢跟住即系沿途有啲车系、即系佢警察系在场嘅，系都冇制止到。咁而家发生咗呢件事之后咧，即系官物论佢系咪同恐袭有关啦？啲人就将矛头咧指向呢个政府同埋呢个警察嗰度啦。即系话你即系你冇理由去唔即系可以。如果你警察早啲做嘢咧，根本就系唔会发生呢件事咯。吓，系咯。咁琴日呢即係發生之後 咧，因為而家熱多一點咧，就都係即係從翻啊話，即係有啲人都將佢同翻埋，我哋咪早兩年咪善良都試過嗰、那個 Lynch Cafe 嗰度，又係又係即係類似有個人去挟持嗰陣時，咁、那個人亦都係相同喎，亦都佢有好多暴力傾向啊家暴嗰啲咧，亦都係即係又係受緊 bail， 即係就喺度保釋緊嘅期間喎。就即係期間佢就犯事，就結果就殺死咗幾個人質咁樣咯。咁又當時係話警方當時係有能，即、就、係、是、有一機會係可以即係喺發生事之前係可以控制到個場景，但係嗰時警方又係有即係基於某些原因啦，咁又冇適當行動咯。咁今次喺墨爾本呢次又係咯，又係警方又係有機會可以控制場面之後，佢哋冇去到處理得好，結果發生咗件悲劇出嚟嘅。咁而家結果就係好同相提並論，將今次嚟到同嗰次事件嚟到相比，就覺得都係仍然警方即係都冇吸取教訓啊，遇翻咁嘅事情，都仍然係等個兇手殺咗人先去做嘢咁樣，即係你已經見到個兇手已經開始係有瘋狂行動啊，同埋亦都有一個好惡意，會好大機會會傷害公眾嘅行動。會進行嗰時候咧，佢係冇喺一個適當嘅時候去阻止咯，而真係等個悲劇發生咗咯。 咁樣其實佢就 咁當時即係警方嘅理由就話，因為開始追捕嗰時咧，就佢因為佢越接近嗰個群眾，接近啲熱鬧嘅地方時咧，佢更加驚會傷害到人物，所以住咧就將嗰、那個即係嗰個拘捕嗰、那個追捕行動咧就放緩，即係停下來，就驚如果當時如果大家發生衝突咧， 喂，但係我睇翻 video 咧， 結果就傷及咗咁多無辜咯，而家。 佢架紅色車咧喺嗰個 Federal Square 其實轉咗好多個圈喎，點解即係搞到個交通已經大亂喎？點解當時我差佬唔直情自停呢架車拉佢或者嘢佢咧？因為真係有權嘅喎，佢咁樣阻人哋交通，佢未鏟人嗰陣時已經轉咗成喺嗰度，起碼搞咗成十幾分鐘嘅咯。 嗱，呢一個就係嗰、那個即係佢哋而家啲人咁嬲，即係啲人咁憤怒，或者係啲人咁嘅原因，其實就話係知道有，即係你係有可以有機會。停咗截停佢而冇做呢样嘢。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即系呢样好容易就俾人联想到同呢、這个伊斯兰嗰啲极即系嗰啲恐怖分子嘅关联。咁但系咧呢、這个警察第一时间咧就讲话同呢个冇同伊斯兰冇关，咁又同呢个唔系一个唔系恐袭，咁俾人一个叫此地无银三百两嘅咩，即系咁样嘅心态睇佢咯。你即系如果你系有冇关，你使乜咁？即係咁快咁高調講話同佢冇關啫，咁亦都事後咧，有人喺呢個即係嗰、那個犯案嗰個人個 Facebook 度咧，就係揾到啲料咧，就話呢即係佢係相信係佢係唔係有組織性係做呢個襲擊嘅，但係咧係佢同伊斯蘭，佢話佢自己 convert 去伊斯蘭，即係佢自己咁講喺 Facebook 度咁講，咁其實咧就係、是。虽然冇组织性，但系咧系可能系受到一啲咁嘅思想嘅影响，连即系佢本身又有一个暴力倾向，有成啊，可能佢亦都系一个社会失败啊，好多嘢加加埋埋又滥药咁咧，就令到佢咁样。可能即系你话同伊斯兰可能冇关，但系其中有一样嘢，即系有少少嘢都有啲关联噶咯，咁样吓。咁即系而家啲人就系觉得话政府一有啲事啦，即系好似你嗰阵时咪喺新州警署嗰个伊有个咪嗰、那个系肯定有关啦，嗰、那个系咪先？嗰、那個係警察門口殺咗嗰個姓鄭嗰個咧，嚇嗰單嘢咧， 嗰、那個肯定係， 嚇、那個肯定有關，但係佢全部低調喎，係啊，係帕拉馬塔嗰個警署嗰度門口度殺咗佢亦都好快咁，好即係好鄭重咁，又係咁樣講話同啊，你唔好即係唔係呢啲係個別嘅啫咁樣，即係會咁講，即係俾人一個感覺就係話。你政府好似唔係好即係好避忌咁啊，對於呢樣嘢係咯。 佢政府其實係唔敢面對現實啫。其實，譬如你話呢啲恐襲犯案，喂，咁佢其實佢呢啲絕對係啦，因為佢係話係受咗呢、這個即係伊斯蘭嘅影響，嗰種思想影響而去進行啲行為噶嘛。咁其實佢即係等於係一個恐怖主義啦，因為佢嗰個譬如佢嗰個教義嘅，我哋要去消滅敵人或者對西方世界造成一種傷害嘅。咁佢如果佢係因為呢種思想而佢就算佢單獨行動去做，其實呢個恐怖已經係一個恐怖行為啦。咁、恐怖行為係咪一定要在於要人哋出一隊軍隊出嚟？ 唔係有 街殺人咁先叫做恐襲咧？ 有好多咩嘅唔係 恐怖嘅行動而造成一種襲擊噶嘛？ 唔係啊，嗰啲叫做咩啊嘛？嗰啲叫孤狼，孤狼行動啊，聽過啦。即係話而家好多恐襲係唔係組織性嘅？佢喺譬如歐洲嗰啲有啲搶咗架貨車嚟，嗰啲撞埋嗰啲，有好多都唔係未必有組織性，係即係自己行動啊嘛。咁而家呢個問題就係話。如果就算就更加反映到，譬如而家呢個人係冇組織性咁做嘅時候咧，都可以搞到咁樣嘅。如果有組織性嘅，咪好大鑊咯，係咪先？即係一個冇組織性嘅，好似隨機咁樣可以揸架車去，都已經搞到 好差啦。 但係我即係話，如果你冇一個情報網，冇一個措施去或者去做呢樣嘢嘅時候咧，去做啲反恐嘅嘢嘅時候咧，咁如果真係有組織性嘅時候，你真係死幾十人啦！你一個人都撞死五個咯，係咪啊？啊，咁其實呢樣嘢就係、是、我諗， 因為你而家咁樣其實更比恐怖組織更加恐怖喎、啊，因為你嘅組織性咧變咗佢蛛絲馬跡，我哋有一啲譬如啲情報啊，有啲即係某啲即係間諜啊情報係可以收集一啲資料啊嘛。咁但係如果你話呢個恐怖嘅即係零星到係可以突發性隨時一個都可以嘅，咁咪更加恐怖。 其實好容易啊，就算有組織都好都好容易啊。唔係因為你佢要好容易做，佢你好難防到，除非你一定要好嚴密嘅情報啊，一定要做好多呢啲咁嘅嘢先。大家好明顯，政府係冇做呢樣嘢，同埋佢係唔想好高調，即係唔想俾人哋去標籤嗰啲，即係左膠政府嚟噶嘛。唉、哎，你有威實事啊，又成噶嘛，你針對某一個族群諸如此類咁樣噶嘛。咁但係如果你唔做呢樣嘢嘅時候咧，有好多呢咁嘅嘢，好多呢啲咁嘅嘢可以隨時發生，係好容易嘅啫。啊！佢今次揸架嗰啲咁嘅房車仔都可以，下次如果佢就係搶架嗰啲泥頭車啊、大貨車、貨櫃車啊咁樣，就可以好似歐洲嗰啲咁樣啦，好似尼斯嗰啲咁樣啦。 係咯，其實咁樣其實仲恐怖喎，因為你話我哋組織性即係、就是、有組織性嗰啲先至定性係為一個恐怖。喂，其實你而家即係零星性嗰啲仲恐怖喎，因為你係真係防不住，等於等好似話。我哋天字第一号，咁个个都系天字第一号，咁你点防？你拉唔到， 所以 你都冇线冇捉。 所以开头话恐怖组织、恐怖袭击，其实都系一个恐怖袭击噶，系咪先？都系你唔一定话有一个组织或者成一个某一个组织去策划式嘅恐怖噶嘛？系咯， 系啊！你话唔好系一个集团式嘅恐怖袭击，一定一个个人形式嘅恐怖袭击。始终你恐怖袭击呢个定义者一定走唔甩噶啦。咁都唔係恐怖襲擊，咁做唔做乜嘢？嗱，佢呢件事件中有冇恐怖成分啦？有。咁有冇襲擊成分啦？有。有冇死傷成分啦？咁三個最主要嘅元素都完全喺制度咯。你點可以否定佢一個恐怖襲擊咧？譬如我意外唔覺意瞓著覺揸飲醉酒撞車死人，咁你可以為襲擊，但唔係恐怖襲擊咯。但今次佢係好有即係 有計劃 有 組織噶嘛？ 計劃。同埋佢之前佢係 唔係佢未必好有計劃去嗰度撞人，但係問題咧就係話佢根本係即係其中一個因素就係講就係佢暴力傾向濫藥嗰啲，同埋其中一個因素都係伊斯蘭呢個都係有個因素嚟。佢話佢自己係一個Muslim Kurds 即係嗰啲富爾德啊嘛 Greek 係佢自己本身嗰個種族啊嘛，係咯，咁即係話佢係希臘裔富爾德。又唔知乜嘢富爾德族咁樣嘅回教有啲咁嘅嘢啦，咁你都係一個因素，咁可能佢就係受到呢啲咁嘅影響囉。咁同埋好多係你防不勝防有咁樣，咁同埋我預期其實呢啲咁樣嘅嘢都會越嚟越多發生，因為你尤其是個大環境原因係呢、這個伊斯蘭國喺敘利亞同呢、這個伊拉克嗰度呢係失利嘅，佢哋會即係佢哋係俾人打到剩返好少，即係俾人圍住晒咁樣，佢哋呢佢喺嗰度冇得搞嘅時候，佢會實啲人係即係有人喺外面嘅人呢就會喺個上面做一啲咁嘅嘢，即係報復啊， 係會做一啲零星嘅反擊嘅嘢㗎啦。咁但係呢件事我就好擔心，可能喺撤離或者其他嘅州份可能會 同埋有個問題就係俾伊斯蘭國睇到你啲人咁屎啊！ 唔係咁，不係好容易。如果佢要襲擊，真係我覺得好容易。所以即係睇睇你哋咧，因為你有啲咩人多地方真係唔好去，即係可以去唔可以唔好去都唔好去啦。 同埋唔好参热闹啦。 喂，系喎，过两日国庆，过两日国庆有啲咩嗰啲嘢，嗰啲咩节目咧，真系一谂下佢唔去，我分钟搞你国庆佢真系。有啲咩？有冇巡游啊？有冇巡游嗰啲嘢啊？真系小心啲，如果你去睇嗰啲，系嘛？冇啊， 国庆冇巡游嘅，不嬲都系去下消化嘢食啊，鬼佬先。 咪之前话就系因为怕呢啲袭击，跟住唔知取消咗，系咪有啲取消咗 parade 有啲区？ 咁就斩脚趾避沙虫喺度，真系系咪先？ 因为俾人闹先至话唔取消啫嘛，之前话取消嘛。 系有间惊话惊会 offensive， 但系你点可以咁嘅样嘅啫？即系如果即系我哋啲国家价值乜都冇晒啦，如果人哋唔中意国家，乜都 offensive， 咁你全部将自己嘅价值全部攞去攞食得晒垃圾桶咯。咁你我哋系要企硬去保护，即系保护同埋支持我哋国家嗰个价值观喺度噶嘛。 咁所以一国党咪咁多人支持咯。 啊，咁啊，其实我睇啲啊有两睇嘅，即系如果你就系、是、因为如果呢度冇乜事发生，反埋啲人啊，即系觉得诶、哎、都冇嘢呢度，好似变好左交成咧，其实咧就如果呢度发生多几单呢啲嘢，啲人先至可能要即系要有个代价先至有个代价先会醒噶嘛，大佬，其实你唔使啲代价发生噶，睇到欧洲咩事，你澳洲都系会发生噶，尤其是你澳洲系一个目标嚟噶嘛，即系个目即系喺个即系呢个伊斯兰或者嗰啲恐怖分子袭击嘅其中一个目标嚟嘅，佢系排得好高噶，即系唔系话嗰啲，即系目标里面系排得好高下噶，而且你容易做啊嘛。 你而家嗰个即系嗰个我提防，其实澳洲真系有少少。嗱，欧洲佢因为搞太多嘢，欧洲已经开始好即系好严谨去醒觉啦。咁你美國更加添啦，而家 美國佢 加上長線，更加 唔到美國 假借精神去應付你呢班人啦。咁而家其實最脆弱同埋最防守最弱嘅咧就係澳洲，即係以一個即係最先進嘅西方國家嚟講，歐洲同美洲已經即係人已經醒啦，已經開始醒啦。喺澳洲仍然係仲係好未知醒咁咯，仲係個防守仲係好脆弱咯，嗰個防守力對於嗰個恐襲啊，對於伊斯蘭個防守力。 呢、這個政呢、這個政府問題嚟嘅，政府係常常想低調處理啲嘢，成日禁啲人，你唔即係佢覺得呢啲唔好將水，其實冇一啲嘢發生的時候就第一時間就話叫你唔好將啲嘢聯想到嗰啲嘢咁樣，其實佢就係、是你越係做呢啲嘢，人哋就會越揾你嚟襲擊嘅，即係你根本你做到一個啲人唔會壓，普通嘅人就唔壓咧，係咪啊？其实都系好危险噶，即系呢个唔好以为澳洲唔关事啦， 系咯。咁你哋认为仲会唔会近期会发生咧？我就觉得仲可能仲会有， 我觉得会噶会噶。即系你呢、這个， 我觉得未到昆士兰佢收之前收咗咁多难民，迟早出事。 佢唔系佢未必系嗰啲难民会搞大啦，因为但个问题就系话你有一部分人咧，你受咗即系佢啲隐藏咗度噶嘛。即系佢啲，所以我就先头讲啲孤狼啊！即系佢未必收到一个指令去做袭击，但系咧，佢某一个情形之下咧，佢啲人会就会即系有啲人会做呢啲咁嘅嘢。咁其实呢、這个你睇翻同呢个佢叙利亚同埋中东嗰度去嗰个形势、战事形势啦。因为点解我觉得会再发生咧？因为咧，而家 Donald Trump 上一台之后咧，佢会加紧去剿灭呢个 ISIS 同呢个俄罗斯会联手，咁佢哋喺即系佢当佢越受到打击嘅时候咧，佢就会做越做会开始越做多呢啲嘢，所以我预期点解会做多，因为开始而家美第一即系佢已经开始美国开始参加个轰炸嗰啲行动啊咁样噶啦，系嘛，所以佢呢度系佢即系赶加入穷巷咁咯，你喺中东赶到绝嘅时候咧，佢就会喺其他西方国家会做呢啲咁嘅嘢。 嗯，系啦，同埋因为我发觉佢可以最近呢次几次澳洲搞事嗰啲人咧，其实都唔系话啲啱啱嚟啲难民，好多都喺度长大喎。但其实就因为佢哋长大时，佢根本系冇喺呢个西方嘅文化，呢、這个西方嗰个价值观长大，即系佢喺呢个西方国家长大，但佢仍然系一度长大咧，仍然系用翻佢哋嗰个，譬如佢哋中东啊，或者佢哋回家或者穆斯林，用翻佢哋嗰种思想一度长大嘅。即係其實呢個先係好危險咯，即係等於你喺一攞地方度種緊一個炸彈出嚟嚇，係、咪？即係喺度種緊啲毒，喺自己嘅土地度種緊啲毒出嚟嚇。 唔係，總之唔使你咩原因，都係呢個政府嘅最大責任嚟嘅嚇。即係今次你墨爾本呢單嘢都係政府嘅責任嚟嘅。即係政府嗰、那個你先頭你咁樣嘅處理，你俾佢保釋嗰啲 credit card 嘢所有嘅嘢咧，就係、是、你造成呢單嘢咁。你其中一樣，你 而家仲 咩啊？ 因为最惊传就话今次仲系可能考虑俾佢再保释出嚟。 哦， 呢样嘢我谂真系真系全个物业本震惊啦！但系如果仲再俾保出嚟 ，OK 啊 ，OK， 咁呢度唔讲咁多。咁、okay. 第二单新闻咧就系我哋澳洲 New South Wales 嘅 Premier 总理就无啦啦辞咗职，我呢个米八，咁就另外一个叫做 Gladdy， 唔知姓乜嘢，个姓好难读嘅，读咗同胞就唔记得，Gladdy 就识个名啦，吓，咁咧就上台，咁样阿猫姐，你可唔可以讲下呢啲来龙去脉、或者咩事？ 喂，首先，喂，猫姐想同你讲，喂，阿米八讲个名差唔多，你集集都得讲，咁又冇得讲，你会孤独少少咧？冇咗啲人讲， 咁仲而家仲个 Turnbull 都仲可以讲嘛？ 哦，系啊，系啊。 唔係有好多人講嘅、 啊，你仲想講好耐？我希望唔會呢、這個人可以唔使提好耐嘅喎，個名真係。 希望佢都快啲提好耐，佢應該 希望 見 埋呢個人 咯。我諗 Temple 都應該唔 stay 得耐嘅啦，而家佢都好大問題。 啊， 外國入邊好多人開始作反入 One Nation。 嗯， 佢個黨入邊 係。貓姐，你講講誒，你知唔知咩原因啊？呢、這個啊，同埋你講米八啊，呢、這個即係、就是、你講你所謂嘅賣國賊嚟噶嘛？咁佢同埋佢系点解？ 米八卖个贼， 点解会落台先？ 卖个贼， 唔系佢唔系落台，佢自己辞职啊？点解会无啦啦会辞职啊？ 佢话退休嘛？ 啊，搵嚿掠嚿水，掠嚿水啦！ 如果根据澳洲左媒咧，话佢咧，因为咧，将个 lock up room， 即系知唔知个 King's Court 之前咪有个 lock up room 咧，咪人哋唔知系咪十点钟之后就唔俾 serve alcohol 定咩咧？咁啲人好嬲。咁咧已經得罪咗班左膠，跟住咧，另外就係 Grey Hut 嗰度，佢同啲人拗嘛，想 ban 嗰啲跑狗啊。 嗰班都係撈偏門噶嘛，其實跑狗嗰班 就 嗰班人 得罪咗班撈偏門嘅人。咁啲跟住左膠傳媒咁講，但係我如果照我嘅分析咧，我覺得佢走咧唔係呢個原因嘅，因為佢之前做咗太多衰嘢啦。 咩衰嘢啊？ 即係佢 收受。 可唔可以数下佢？ 收受太多利益咯，咁啊自然一定有好多好多好多黑材料噶啦，必然。 你谂下，嗱你唔知有冇留意咧？佢 Susan 点解好奇怪嘅系 Susan Lee 走咗之后咧，佢突然间话辞职噶嘛？ 系啊。 同埋之前啲传媒我睇翻啲相咧，佢同 Susan Lee 系好关系好密切噶。 啊，会唔会因为佢会唔会其实佢有啲身有屎嘅，都系同阿 Susan Lee 做埋个，即系有啲可能又做咗好多嗰啲咁样嘅叫做熟职嗰啲，即系乱咁使钱或者成啊，有啲或者可能有啲某一啲嘢咧，佢惊俾人查咯，嗱声辞咗职先。 我觉得唔出奇嘅，因为睇翻之前佢啲相咧，即系凡系一个党影相，咁你知道佢黐埋啲咩人噶嘛？ 啊、 我睇到佢同 Susan Lee 系好 close， 好、多张都系。 可能有路啫，可能两个有路啫，系嘛？冇嘢嘅。 佢今次都系话又系有啊，系用嗰支又话要照顾屋企啊，为屋企咯。 我咪好似梁特咁。屋企系咯， 即系为屋企放弃嗰个政治前途，你话几伟大？ 哇，系佢嗰个 excuse 都系 呢样嘢。你知唔知佢辞职咧，即刻可以 withdraw 啲 pension？ 你知唔知啊？佢你知点解佢话佢唔系就咁 resign， 佢话自己 retire， 因为佢一 retire 就可以攞 pension。即系我哋一般人就一定要等个 preserve age 啊嘛。但系啲 politician 如果佢话 retire 系唔使等嘅，唔知你知唔知？ 我怀疑佢可能真系做一啲嘢身有屎啊，嗱嗱声攞晒钱同走佬似啊， 系啊，佢可以翻兜噶，即系佢而家攞个 pension 先啫嘛，所以如果佢就咁话，你知 resign 同 retire 系唔同噶嘛，如果佢就咁 resign 就攞唔到啲 pension 啊嘛， 佢要去到够年龄先攞到咯，系嘛？ 唔系 politician 唔使噶 ，politician 唔使噶， 吓，佢真系可以随时攞噶。 politician 唔使噶，你睇下其他嗰啲退咗休嗰啲 PM 而家系咁食我哋啲 pension 噶。 哎呀， 佢哋好多 exception 噶嘛，系佢因为佢有多特系好多特权噶嘛，因为佢哋做政客嘅话 系啊，我哋先要等 preserve age， 佢哋唔使，佢哋 我哋而家65岁啊嘛，要等65岁 啦，系啊，佢分分钟佢攞完之后翻转头，即系佢一话退休想攞钱，谂埋啲屎桥，你觉得佢会唔会就咁退休？我觉得呢条友唔会咯，咁古话。 咁啊，跟住接佢上台嗰个系咩人嚟噶？即系 跟住先正，跟住之前佢阿 Mike Bat 走咗之后啦，跟住就搞咗个小圈子选举啊嘛，知唔知？ 嗰啲唔係佢嗰呢個係遊戲規則係咁樣嘅，都係即係呢個就即係佢可以咁做嘅，即係呢個唔係一個。 有左交出嚟示威喎，左交出嚟示威話點解唔重選喎？直情應該其實 My Back 解散，直情佢要 dissolve 嗰個 New South Wales 嗰個政府再選，因為佢而家無端端咁走嘛，人哋選佢啱啱選咗冇幾耐嘛。 喂，咁其實呢個 My Back 其實左又得罪，右又得罪嘅喎。你听你咁讲，即系左又不是人嚟嘅，即系嗱，我哋呢啲右交就一定系话佢卖过茶，一定系好咩嘅。咁你话啲左交都唔 like 佢啫，佢左又不是人啦，系嘛？ 你整咗个 lock up 啲左交已经唔妥你啦，唔俾人饮啲垃圾左交， 系咯， 系啊，跟住系咯，啲而家选呢个女人咧，呢个女人又系会衰嘅，真系。佢之前系 Treasure 嚟噶嘛？ 你俾唔系呢个咧叫咩名先？嗱，嗰个因为我读唔到佢姓啊，即系冇乜人姓，可能佢即系系嗰个叫我真个个英，我就系叫个英文咩 Gladys 啫嘛 ，Gladys， 因为佢啲人话唔系即系报纸就话啊，你揾佢做咧，啲人就会 glad 啊，我就会啲人会 glad 啊，会开心啊咁样。其实我就所以我记得佢个名字就记唔得佢个姓嘅，佢个姓就好难读嘅，真系唔知咩姓。 佢嗰、那个，因为佢嗰唔系佢唔系诶，佢可能系啲唔系即系唔系。 唔系英国裔，即系 咩姓嚟噶啦？ 阿美尼亚啊嘛，听佢讲话。 G I K L I A N 啊 ，very 即系佢 系 阿美尼亚人 嚟 噶嘛？阿美尼亚人嚟噶，佢系啊，佢难民。 中欧嗰啲人， 中亚叫做应该。 住土耳其俾嗰啲俾人迫害噶嘛？佢阿爸阿妈唔知几岁带佢过嚟噶嘛？佢啱啱嚟澳洲唔识讲英文噶嘛？ 嗯， 系啊，佢系难民嚟嘅本身。跟住系咯。跟住佢最賤呢，我覺得佢呢，人哋本來應該2018選舉㗎嘛，跟住佢而家呢啱啱做呢話要延遲囉，即係想拖囉，係呀，唔知延遲 囉。做耐啲囉，佢做耐啲。 係呀。 即係佢想做耐啲囉。咁但係喂，佢上嚟之後，佢上咗之後都有少少啲花邊新聞，好似話有啲有個女記者就訪問佢，話佢喂，即係嗰個女記者又戇居少少嘅，就問佢你係單身人士，又冇丈夫又冇兒女，咁會對你嘅政治生涯有冇影響啊？咁其實都幾戇居下喎，嗰個記者問條咁嘅問題。 唉，不嬲啲記者戇居啦。 咁另外咧，佢呢個 Gladys 嘅上一場，佢又第一樣嘢提咧，就係提真係又好似又幾得人心嘅。佢就講話研究澳洲嗰個樓房價係咪可以 affordable， 即係咪一般市民可以承擔得起咧？即係佢話佢會睇個房價先，即係佢睇澳洲嗰個居住嗰個問題啊。咁呢樣嘢就好似又幾正面喎。 啊！呢啲信義城啦，信義城先啦，你真系唔好信足咯。 唔系佢 review 啫嘛 ，review 不过佢都做唔到嘢啦，佢边做到嘢啦，即系都 你要谂下 ，level 啲金主系咩人先得噶？全部都系 developer， 会唔会咁容易即系等啲楼价跌啦？系咪先？ 咁都话 Gladys 啊嘛，佢就起码讲样嘢，等你 Gladys 下先。如果系咪啊？ 但系佢有一 样 嘢。唔知你有冇睇 news 咧？之前咧 ，My Back 咧，咪话要卖个 land title registry 嘅。 系啊。 呢个女人都 support 过，你知唔知？ 嗯。 系啊，即系嗰个我哋个土地登记嗰个住宅处啊，佢之前佢都 support 咗，后尾俾人反对先转态喎，系啊。 系咩？喂，如果睇个路线又系即系好似啊，即系2.0，好似林郑做咗啊689嘅2.0，咁而家都系。其实持续2.0版嘅就一样，系等于一样，即系等于同阿咪嘅2.0就系咯， 啊， 即系睇佢啲路线政策都系，即系俾人推落台嗰个，其实佢系延续俾人推落台嗰个人嗰啲政策啫，系咪？ 佢冇改嘅，佢话继续起啊嘛，West Connect 嗰啲继续起，跟住咩嗰啲 Railway Link 嗰啲继续起，佢话冇变啊嘛，乜都唔变啊嘛，系啊。 唔係咁其實啦，你即係你邊個想都唔好對有咩期望啦，即係 Liberal 啊、Labour 啊、Green 啊呢啲咁樣，你唔可以放棄佢啦，係咪？即係香港一樣㗎嘛，你建制派換咗個人，泛民換咗個人，冇你冇用㗎，係咪？你即係我本土派上台先啦。 大聲講句，想澳洲有機會，即係有希望有前途 ，One Nation 啦。 OK， 咁誒，嗱咁啊，咁啊唔講呢度，咁啊講翻嗱，你咁講想講 One Nation 啊，不如我哋講講啊呢有個呢咩動向啦，我又揾翻貓姐最先啦，佢係一路係跟住呢個政黨呢、這個 One Nation 呢個黨咧，佢好留意呢啲動向，咁你講下呢近呢個禮拜有啲咩動向咧？ 早几个礼上一集就讲咗大麻啦，跟住之前咧，唔知接唔接 Pauline 咧再推嗰个 ban 个 burka， 佢话今年一定要再推，你有冇听过呢样嘢咧？ 有，不嬲都系讲噶啦，不嬲都系讲话呢个禁呢个回教嗰啲人咧，系嗰啲女人咧就系嬲到成个嗰啲咩啊，嗰啲叫做 pop 嗰啲咩咩嗰啲 pop 文啊，嗰啲嗰只游戏啊，以前嗰只嗰条咩食鬼嗰只咧，嬲 系啊 ，Pat Man。 Parliament 啊， 佢可能拎个标去咩咯，去 Parliament 咯 ，Parliament 讲，即系国会度讲咯，佢个国会睇到。 喂，你知唔知原来有两种，一种叫 Burka 啦 ，Burka 你都仲睇到只眼噶，有一种连只眼都睇唔到，好似佢叫咩 Naka 定唔知咩，即系 Angel 呢种。 系啊系啊，嗰只、连眼都睇唔到噶，跟住啲人话如果你 ban Burka 咪可以戴嗰种咧。 啊喂，讲开度咧，喂，有一单嘢咧，喂，有一单嘢咧喺 Macquarie 嗰度咧，有个华即系亚裔面孔嘅人咧，敲个车门咧，好笑嗰度喂，佢话你系咪做乜嬲到咁样？你系咪有冇起起身咁样啊嘛？即系嗰个唔系好奇怪就嗰、那个，即系呢个嘢，呢、這个系亚裔人，即系我唔知系咪华裔啦，唔知系华人啦，唔知系亚裔人啦，系有一个有 唔似我个似南亚，似南 越南嗰啲系嘛？总之唔系 睇个样啊， 个奇怪就点解唔系一个白人去做嘢，竟然系一个系一个亚裔人咧，走去challenge，走去challenge呢个回教嘅图，哇，够僵啊！佢真系， 佢话佢即系点解你叫个女仔要你除咗个面纱，你咪恐怖分子，你咪有枪 啊？你系咪有枪？ 即系咁样样咯。咁跟住就吓，喂，咁即系 racist 都系，即系 Asians 唔系 racist 嚟噶，佢唔系嘛？回教唔系一个 racist 噶嘛？而家唔系一个 racist， 同埋你喺呢度澳洲呢个地方或者呢个西方地方，你冇理由着到咁样啊？有即系其实你唔即系等于你调翻转头，你西方人去，你可唔可以去中东地方着件 bikini 啊？啲女人系咪先？肯定俾人哋 你入 唔得，你喺你国家唔得， 即系点去回教寺已经唔得啦。 唔系啊，我即系譬如 左交唔系咁讲噶，左交系唔可以调转噶。 唔系咯， 你系 racist 人哋 嘅。即系如果你要我接受你嗰个长袍，咁你要接受翻我啲喺你中东国家着 bikini 咯。 左交冇 logic 噶嘛，啲左交 喂唔相对噶嘛，如果相对世界就平等好多啦。喂，其实我有想问，喂，其实我真系好拗头，嗰啲左交系边度嚟？其实我见好多左交，其实好有学问，好有学识噶。但系点解个思想会可以变成咁嘅咧？即系点佢啲思，其实啲左交即系嗰啲思想系边度嚟嘅咧？你话佢哋冇读书，唔识，冇思想，冇教育个水准咯。有啲左交真系好高水准。 唔系左交 坏脑啊！真系 喂，左交温床系大学啊，知唔知啊？你我因为我识得好多系读紧即系读大学嗰啲咧，系全部系左，好大部分系左交嚟。 即系大个理念 系啦，都唔系。到佢出咗嚟或者毕咗业之后做咗好多年嘢之后咧，佢可能会转咗唔系做咗啦，即系发觉原来好戆居啦，即系读书嘅时候咧，即系可能佢冇接触个社会啦，匿埋个学校度，就反而咁容易系传播咗啲咁嘅左交嘅思想。 化 最多，大学最多， 理想化同埋理论化 系啦， 咪同埋睇得电视多嗰啲咪会左交咯，即系啲电视台全部都左交嘅，你无论美国啊、澳洲都超左嗰啲。 喂，讲翻 边个电视台唔左交嘅就？ 喂，言归正传，你讲翻个动向未讲，仲有几单嘢好似 系，仲有几单嘢喎，咁讲翻啦。咁 Queensland 好似系咪今年年尾选啊？ 好系啊，唔系年咩？好年中咯，七月啊，七八月啊。 七八月咁咧，而家有动作咯，差唔多啲 candidate 已经定晒啦嘛。咁可能 Pauline Hanson 太忙啦，因为又要搞西澳嗰坛嘢，西澳又啱啱登记嘛，要咁咧，所以而家就派咗呢、這个你要知呢、這个Liberal 嘅 Steve Dixon 咪过档嘅， 佢叫咗过嚟啊， 系啊，点解会过档咧？因为咧 Steve Dixon 咧同 Liberal 咧喺嗰个大麻合法化度咧有分歧啊嘛，知唔知？ 嗯。 系啊，因为 Steve Dixon 系认为应该如果医药化用嚟做医药，原本已经系合法嘅话，点解令到原本合法嘅嘢唔合法？佢觉得对啲即系冇 humanity， 即系觉得好唔合人性呢样嘢。咁所以佢就即系觉得Liberals 喺呢度有分歧咧，佢就就过咗 One Nation 啦。因为Pauline Hanson 系好 support 呢样嘢噶嘛。 嗱咁个佢嗰唔系嗰个影响系咩咧？ 医药用啊嘛。 sorry， 咁嗰个嗱佢揾咗呢个前 Liberal 嘅党员啦。佢就做咗呢個 Queensland 嗰個即係 in charge 咁上下啦，咁啊就係咪？因為我睇到好似 Pauline Hanson 而家係全力主攻去西澳啊嘛， 系嘛？ 佢而家好似系一个 consultant 咁咯，我觉得佢 model 唔系，即系佢而家嘅动向 啲人。 因为西澳好似又选啊嘛，西澳又开始选啊嘛，同埋我见到 西澳之前搞到一七国咁乱啦，就系俾嗰个未有个 rock 个咩 rock coolin 点读个 last name 我唔记得咗 ，rock coolinton 系 破产嗰个， 系系系，佢俾嗰个 rock coolinton 搞一镬粥噶嘛， 哦 插水噶嘛， 哦系嗰个系即系丢咗啲都要 one nation 假噶嘛，嗰个就 系 即系 one nation 啊，佢而家要。即系睇下点样重振旗鼓咧，系啦，咁啊整翻支旗出嚟，所以呢排 Pauline 好多时候你睇啲 news update 佢都落去嗰个 Western Australia 咁咯。 我觉得又唔系，我又唔系咁大影响嘅，因为我觉得即系其实佢即系呢个虽然系有啲负面，但系我觉得对个选举又冇影响，因为可能澳洲啲选民就成熟啲嘅，即系会。即系佢系掰你个党嘅党纲政策，就唔系好似你香港嗰啲咁样。哎呀，呢个有啲咩丑闻啊？就哎呀，咁啊就影响到佢嗰啲成个党啊，其他咁。即系当然系有少少影响，但系我就觉得唔系咁大嘅。同埋我见到， 唔系，但系即系佢你睇到阿 Pauline 系对呢件事都好，即系好。 佢惊点解咧？佢惊影响到啊嘛。 系啊，佢好介意，所以佢呢排成日落 Western Australia 嘅。你睇下上个礼拜又冇落去啦。 系啊， 唔系我睇个睇下选情咧。sorry， 我睇个选情，其实佢。喺西澳都好有机会嘅，即系有机会攞到好多议席嘅吓。 喂，讲起西澳咧，好奇怪，你咪又话有个环嘅，啱啱我查翻个底咧，原来佢真系 investment banker 嚟嘅， 系嘛？系啊，就 系 44 years old former investment banker 喎，系啊。 嗱呢度咧，我想讲少少嘢先。 经济人才咯，搞经济人才咯，呢个系。 我讲少，我补充少嘢就系嗱，啲西澳嗰度咧，呢个 Pauline 就揾咗个华裔，睇个样好似系华裔，就即系可能佢阿爸系。华人，但系阿妈林唔系，即系有少少怪怪地嘅。咁但系呢个肯定系华裔嚟啦。咁又系派咗佢选某一个选区去选嘅。咁先前我哋讲过另外一个喺昆州嘅林生，因为佢嗰个喺 Facebook 嘅言论咧就俾人哋攻击之后咧就掹咗佢，即系唔俾佢选啦，唔俾选就派第二个去选。 唔系佢听讲就系佢背后原因就系James。Ash 有个幕后嗰、那个即系嗰啲叫咩 adviser 咧， 系 James Ashby 咧，好憎人哋咁 anti gay 嘅，所以有几个 candidate 未讲啲好 anti gay 嘅嘢嘅，跟住都俾佢disqualify 咗咯，系。 咁我咁觉得，即系呢个唔深入去睇佢讲个嗰啲个对于呢个 anti gay 或者 gay 呢样嘢先啦。但系问题就话，即系我觉得佢又开始揾一啲少数族裔去代表去选咧。咁其实咧佢即系我觉得佢有一套策略，同埋佢去完西澳之后咧，我觉得佢会佢都有传闻话会喺新州，因为我哋而家呢度 Sydney 呢个新州咧，开始即系会即系，因为佢其实不嬲 One Nation 喺新州同维省都冇乜，即系冇 establish 嘅，咁啊冇乜，即系所以，但系佢 唔系有一个 senator 咩？而家上次选举之后， 但系 冇代表， 但系系唔即系唔系好有组，即系唔系咁大嘅投资落呢啲两个地方，因为呢两个地方系比较难啲啦，知啦，尤其是佢呢啲咁嘅比较边缘啲嘅政党，细啲嘅政党咧就冇。但系我睇到佢可能会即系佢可能有咁嘅 plan 咧。佢西澳選完之後，如果成績係 OK 嘅咧，佢係會殺埋落嚟呢個新州啊，跟住維州啊咁樣嘅。即係佢唔係話做翻以前咁樣做一啲細黨仔，攞一個州一兩個議席就係、是、即係就算。 你有冇睇啲 poll？ 有冇睇啲 polling 咧？最近啲 polling 咧講佢嘅 Queensland 同埋 Western Australia 已經超過咗 Green 咯。 係啊係啊，佢過咗 Green 啊嘛。 系 啊， 即第三嚟讲，自然可以我觉得佢系未来一两年可以踩到上，起码第二位，即头嗰两名咯，可以吓。咁、其实嗱，佢温尼城今年嗰个成绩咁好，其实就唔应该再局限喺昆散噶啦，即系应该系冲出昆散咯。咁同埋你话如果将来话我哋对佢有期望，话希望佢哋带领个国家嚟讲，咁如果你一个政党嚟讲，你系昆州同埋新州呢个系兵家必争之地噶啦，系咪？咁你如果同埋个新州影响力好大噶，如果你新州你系嗰个控制力或者你个影响力唔够大嘅咧，你其他州嚟讲系就算有好大咧，都系好难可以攞到嗰个全面性啊，对整个国家嗰个形势嚟到嗰个操控嚟讲，咁所以佢系一定要花好大精神喺个新州度，即系建立佢嗰、那个。信誉啊，建立佢嗰个佢啲事业喺度咯。 唔系咁，因为咩嘛？因为新州你同埋维省系人口最多嘛 ，Melbourne 同埋 Sydney 人口最多，即系你等于你 其他地區你可能你好即係去到 Queensland 或者西澳嘅地方呢都係一啲人口少啲地方嘛。咁其實佢 佢同埋澳洲啲選區好似係按人口嚟劃㗎好似。 一啲佢一啲啲係又唔係你全部係。即係又唔係全部係用人口直接用人口佢好多因素人口就其中一個因素。係囉。 咁樣去啦就佢都有分嘅就佢都有行。是一個考慮分即是分那些選區咯。 咁而家我覺得佢就係用一個即係農村包圍城市啊毛澤東嗰個戰略啦。攞晒呢個啲其他嗰啲咩嗰啲 Queensland 啊西澳嗰啲咁樣即係喺度站穩陣腳咁就開始殺落嚟呢個啊。 咁佢同阿 Quick Up Donald Trump 一樣囉咁 Donald Trump 贏都係贏嗰啲 Wincaston 啊 Michigan 啊嗰啲全部鄉下佬嘅。 唔係講開佢哋落佢要下即係落嚟為落嚟新州插旗嘅話喂想問下你兩個有冇興趣有冇興趣去參選啊？ 哇！ 我未夠班，我哋未夠班啦，我哋唔加。 作為義工 OK 嘅，我覺得。 我義工或者去入去智囊。 唔係喎， 嗱，我就希望可以入去智囊團啦，入去嘅，即係唔係入政府嘅內閣，入到 One Nation 嘅內閣，我就希望可以即係希望可以，我都盡些些勉力啦，希望自己嘅。識到乜嘢就希望可以做喺度做一個，即係希望入到去智囊團，入到去佢哋嗰個組織裏面啦，幫下手咯。因為即係講，我哋起碼我哋對於個亞洲形勢啊，譬如講啊，咁而家嚟講呢個即係同澳洲都好大嘅密切啦。咁希望喺啲 One Nation 細大之後咧，個問題咧，會唔會啲左膠嘢打 Trump 咁咧？見你喺 One Nation 就揼你咁，你覺得會唔會？即係 而家都係咁㗎啦但係問題就係話有好多因素嘅一來呢即係而家即係本地嗰個形勢即係恐襲啊嗰啲或者經濟唔係咁開始唔係咁好啊大圍嘅形勢就係呢個Donald Trump 上台同埋歐洲呢開始向右轉啦呢、這個有機會我遲啲可以講歐洲嗰個形勢係點樣嘅。咁就係、是講返呢度就話其實我覺得你哋兩個都有機會即係有咁嘅潛質去選即係地區選去玩啦即係唔係玩啦即係我意思話你喺地區選呢其實我哋有個作用㗎嘛即係我哋啊即係我哋都要係即係本土咁都要啊做返盡返少少力啦即係係咪咁你 先個貓主席先埋個貓姐出嚟咁 樣 貓 retrust 㗎喇。如果我哋如果你兩個啊你兩個去馬呢我一定奮身支持你哋我會幫你哋籌備。我会帮你哋做呢、這个啊幕后啊好乜乜都好我会夹。 喂嗰时讲我呢个区呢真係好老实讲你选举咪一张白同埋一张绿色嘅。 吓、 啊。绿色嗰张真係冇嘢揀㗎我呢个区。 係啊所以唔係啊 嗱。揀得两个名㗎咋。 喂唔係啊有你知唔知啊仲有啊有好多华人呢选呢啲咁样嘅地区嗰啲呢其实呢佢唔知你代表你唔知佢唔会理你嘅政纲系咩嘅可能见到你哎呀华人啊我选返个华人啊咁就点㗎啦。你知唔知啊明唔明啊 即 係你唔需要好。 係咪你想选嗰啲呢系咪一定要你住个区定啦跨区嗰啲啊 這個我唔清楚因為我未選過但係我意思係話呢即係你如果我出嚟即係話即係我哋呢啲咩環境出嚟嘅時候呢你唔係一定話你嘅政綱話我於我哋啲政綱可能啲華人唔會 buy 㗎喎你我哋嗰啲同啲 One Nation 啲華人唔會 buy, 但其實呢佢哋好多人係唔係睇呢啲嘢㗎。 啲中國人嗰種思維囉。 唔知水呀。係啦係啦。係啦 佢講乜就選我哋㗎啦。 佢可能選咗你。 好你我哋講乜做乜。 佢可能選咗你都唔知你係你個黨嘅政綱唔知你㗎所以佢你出去可能博冇可能有機會選擇尤其是貓姐你住嗰啲地區。你華人多嘛華人多你咪有機會㗎真係。 唔 係 啊貓姐食嗰個有機會啊。 你兩個都係華人區兩個都有機會。即係 咁啲人一見到幾多哇成班都貴喽哎有個 精華 梗係選 精華梗係啦咁其實佢唔知道佢唔知道我哋嘅政綱係點樣。所以呢呢個可以考慮嘅。咁 OK, 不過呢個唔會咁快啦慢慢啦慢慢等佢過 去。呢個 我 覺得。我 哋盡量幫下啦如果可以有嘅話可以得嘅話我哋。 我覺得你兩個有 想即係我哋 有潛質。 One Nation 即係會一路作大即係一唔係作大即係一路撐大一路發展喺度囉。其實 好搞笑 真係救咗國家囉。 喂講起 One Nation 同 Pauline 呢今日我 meet 咗個 customer 呢阿婆嚟嘅。佢好搞笑佢話 Pauline Hanson 有個 friend 住 Sylvania, 我唔知係咪真。 跟住佢我嗰个婆呢以前系 Libo 嘅嗰啲义工嚟㗎，即系好 core 噶。跟住佢话佢同个 Malcolm Temple 食饭囉。跟住即系 Malcolm Temple 去过佢屋企，佢又去过，即系嗰阵时当然佢未做 PM 啦，即系十几廿年前㗎啦。佢 Malcolm Temple 去过佢屋企，佢又去过 Malcolm Temple 屋企食饭。跟住佢话佢同 Malcolm Temple 食完饭之后，佢好唔鍾意呢个人。跟住佢话佢好 disappointed， 佢身为佢话佢系 Libo， 我身为 Libo 我都好 disappointed。 即系当时佢啊啲思想已经形成噶啦，即系好多时好多好耐以前已经感应到噶啦咁样。 佢话觉得呢个人系 can't make decision 啦，佢话佢食完饭之后觉得 Malcolm Temple 即系冇乜 leadership， 佢即系唔好似 Tony Albert 咁，我话 stop 就 both 就 stop， 即系嗰啲系点讲啊？嗰啲叫优柔寡断啊，系啊。 哇！食餐饭，食咗食餐饭可以判睇到个人咁犀利啊！嗰、那个阿婆。 佢唔系食餐饭个婆，系之前系做个义工，即系佢系嗰啲系有啲好 core 嗰啲，即系点讲啊？内阁即系 Libo 内阁帮手嗰啲人嚟噶。 哦。 佢唔系净食餐饭，系 Malcolm Temple 去过佢屋企食饭，佢又去过 Malcolm Temple 屋企食饭。即系佢哋嗰啲系已经系好 senior。 咁佢呢个阿婆而家点啊？转头咗边度啊？即系转咗去边啊？即系佢唔即系佢又唔信啊 Libro 啦嘛？ 佢都仲系 Libro， 但系 唔 会转 嘅。呢啲死硬派嚟嘅，唔会转嘅嗰啲人。闹完都系投佢票嘅。 喂，系咪 投佢嗰啲票嘅啲啊？ 系咪好似香港啲蛇斋病中嗰啲阿婆？ 我觉得佢有啲似民主党嗰啲阿婆。 民主党唔系建制 民主党。或者民建聯， 民建聯嗰啲啊，民建聯嗰似啲啊 ，Libro 似民建聯啊嘛， 系我民建聯阿婆，邊個做主席都好，都係要投民建聯嘅。佢講我覺得好笑，連 Libro 啲人都覺得唔似貓咁聽。 哦，喂，咁其實喂，而家差唔多其實過咗鐘啦，我哋唞唔唞啊？點解繼續殺埋落去咧？使唔使唞唞你哋？ 我想去厕所。 好啦，咁我哋呢度 stop 不 stop 先啦，吓，啱啱再转头再翻嚟 ，OK。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系，大家好，又翻嚟呢个港珠澳嘅第四十七集嘅第二节。咁我系简诺夫。系，仲有猫姐同埋阿呢个猫主席吓，咁咧我第二节咧，我想喂，其实我唔想再讲呢个题目，不过冇办法唔讲，因为呢个咧就系讲 Donald Trump， 其实讲到好厌咗咁样，但系点解唔可以冇办法唔讲咧？因为呢个美国呢、這个美帝嘅影响力实在太大啦，咁成个礼拜嘅新闻咧，我都即系其实我又关注香港而家选特首啦，又关注又睇下呢个美国度啦，咁睇下发觉，香港嗰啲就系、是、新闻真系垃圾嚟嘅，即系就讲埋阿林郑，我 哋 睇啦，佢买厕纸啊，乜入站啲搭地铁啊，呢啲咁样嘅选举就讲呢啲咁嘅嘢，真系晒气啊！咁我就 系真系好低层次咯，譬如话佢唔识买厕纸，跟住第二个又真系窒啦，佢唔识买厕纸，即系睇你大家嗰个即系大家啲权力嘅话，好低咯，即系就算话你即系回去佢根本就唔需要攞出嚟讲，亦都唔需要去回，根本系因为嗰个层次太低，同政治系完全冇关系，即系完全系同嗰个。 嗱、啊，即系虽然咁啦，即系虽然你话即系香港个特首啲人又系冇票选，咁啊美国嗰个都我哋都系冇票选，咁但系我哋睇落去就睇人哋个佢即系佢嘅政策，其实系反为你即系美国而家呢个转变咧，呢个 Donald Trump 转变佢政策咧，其实系影响到我哋嘅，系会根本系影响到其他国家嘅，会系咪先？咁即系其实个影响力好大啊！咁其实我睇睇就发觉，喂，我睇美国嗰度睇下佢啲即系个演说，睇下佢嗰度，其实你有冇睇到佢嗰个开即系嗰个就职典礼嗰个演说啊？嗰个 都有，我 有冇睇晒？ 有啊，咁我其实就都佢个其实演说真系几好嘅，比较震撼嚟嘅，因为佢讲好多嘢，即系讲好多嘢系佢讲即系实话实说讲，唔系话好虚喎。我上一场咧，我就一定明白美国好好啦，跟住大家都会好好啦，永远都好好啦，即系唔好净讲好，跟住我会讲个点嘅嚟到，即系佢有啲实质，我会转行啲咩即系佢会喺个演说，其实都佢都好好明确讲翻个政纲出嚟，即系咪话我上一场就梗系想美国好啦，咁佢讲出个政纲系点样去令到美国好翻啦，咁但系佢亦都去我比較即係因為我自己基督徒啦，咁我就比較係特別即係有感應嘅就係佢，因為佢提喺佢嗰個演講之中咧，佢係好帶翻出佢對一個基督嗰個信仰，同埋美國對基督信仰，同埋喺提到 即係基督啦，同埋嗰個主義出嚟啦，咁就對我嚟講係即係好有感觸咯。咁同埋佢即係你哋咧，你有冇聽？有冇咩感覺啊？佢嗰、那個 我就好留意就係呢個 Melania 同埋呢個 Ivan 架。 我反而好留意系 Bill Clinton 啊， 哦系有幅嘢啊， 深个女， 哦俾人专登影住嘅，影佢啦，影一个，同埋跟住就影埋阿 Hillary 啦，佢哋三个嘅反应啦，咁样真系完全系不言而喻啊！嗰个场面真系， 唔系 好明显 Bill Clinton 系咸湿噶啦， 唔系点解啊？我 sorry。我讲嗰就话啫，我又喺嗰个睇翻点解会睇，即系我又同一时间又睇下睇另外一边就系香港嗰边啊，个叶柳林郑一边就睇阿文卡，我觉得你睇边边啦咁样，系嘛？ 哦，系啊， 啊，咁其实美国个佢其实今次即系就职嗰度咧，同埋好多左交同示威都系嘛？咁同埋有多 pro Trump 嘅人出嚟又讲咁，你新聞我你可能睇或者喺新聞或者写其他嗰啲媒体嘅片段睇到好多啊，系咪？可唔可以讲下佢哋嗰啲点左交点戆居法咧？ 佢其实左交根本系冇脑噶啦，即系叫佢自己出嚟搞笑，嗱，好似唔好采访啲咩嗰啲爱港力嗰啲咁样咯，总之出面嘅，因为搞乱得，因为佢一班嗰啲左交出嚟就喺度又即系借话反啊，即系反啊 Trump 咁啊，跟住真系又喺街上做啲破坏啲咁嘅嘢。喂，佢哋有时破坏咗几间铺头，有间咩沙北系咪几间？其实嗰几间佢嗰几班都系反阿 Trump， 佢支持阿希拉里嗰间，咁有人掟翻人哋支持希拉里嗰间，吓佢哋系即系走去掟翻嗰啲铺头，系咪先？即系你自己香港啲左家走去掟铺头，走去掟翻支持民建联嗰啲铺头，系咪？掟翻啲左家铺头，即系证明佢哋系唔用脑嘅，佢哋系出嚟搞乱嘅啫。根本佢哋唔知个目标系做乜嘢，亦都唔知自己做紧乜嘢嘢，亦都唔知究竟个敌人系乜嘢嘢。总之你叫我出嚟搞乱，咪搞乱咯。咁佢搞乱之后咧，佢哋根本就唔知做乜嘢，只不跟住啲传媒啊，系啦。总之一班出嚟搞乱，嗰啲人根本我唔知噶，我净系出嚟搞乱嘅。我都唔系反阿 Trump 嘅啫，而根本就俾班传媒，即系有人戆佢出嚟搞事嘅。跟住咧就冇 label 嘅，即系等于呢个冇牌子嘅呢个嘢。跟住个牌子系咩咧？就由班传媒同佢 label 话，呢班人反阿 Trump。其实佢哋又唔知，总之佢出嚟就搞乱。咁樣就再由啲傳媒幫佢 label 呢班人，其實係反阿 Trump， 即係反阿 Trump 咁啦。其實嗰班人反而佢反乜出，反翻邊個？可能你俾阿 Trump 咧上去，打知佢邊個嚟㗎？唔知嘅喎，真係好似香港嗰條都係啦，選啊我哋反阿黃之峰咁咯。你啲黃叔啫，打知佢邊個嚟㗎？唔知喎，即係佢哋係會咁嘅喎，可以咁嘅咯。咁跟住另外有班又叫做咩叫 Woman March 啊嘛，因為阿 Trump 以前話即係俾人係針對佢話佢陣營以前係用。仲自然啊，即 係女性 咧冒犯個女性，咁今次女性就全話出嚟話我哋反對 Trump， 因為佢冒犯女性咁樣咯。 咁但係唔係嗰啲人咧，你問佢點冒犯女性法咧，佢啲人講唔到出嚟噶嘛。嗰啲佢講唔到點樣冒犯女性法，點樣你佢講咗一個人，即係人哋或者個傳媒啊，那個傳媒而家係即係仍然係即係。是 pro 呢个 Hillary 嗰边噶嘛？咁佢嗰啲传媒点样讲咧？人就会，哎呀，佢系咩噶？佢系歧视女性噶，咁啲人就要走出嚟。哦，系啊，咁我就反佢咯。 咁如果你话歧视女性，你讲翻阿咩啦？攞翻阿 Bill Clinton 系啦， 同阿 Levinsky 嗰单嘢，其实咪好冒犯女性，更加冇你嗱，你冒犯咗 Levinsky， 亦都冒犯咗 Hillary， 系咪啊？咁你嗰班人，你话支持 Hillary 嗰班人，咁你应该点样咧？ 唔系嗰人都嗰啲人系冇乜脑嘅，其实你都谂到咧，美国系一个即系佢有制度，有个民主选举，你选咗边个，你唔满意都冇计噶啦，系咪先？咁人嚟即系嗰啲人系即系个选举结果就话咗俾你听一切啊嘛，你出嚟嘈，你越嘈咧，你反为佢嘅，我觉得佢你越做呢啲咁嘅嘢咧，就变咗呢个阿 Trump 个支持度会越高添。 系啊，其实你个民主社，即系一个民主国家嚟讲，譬如话选一个系我唔中意嘅，咁你一做得到嘅咪监察佢咯。咁啲民主政令监察佢咯，佢一做错嘢，你咪先至再嚟即系发声啦。即系你而家唯一做嘅就系去监察佢，唔系做呢啲咁嘅无聊嘅呢啲咁嘅行动咯。咁今次阿 Trump 出嚟，其实对整个世界嚟讲，话真系好，即系未试一个美國總統出嚟咧，個震撼係咁大喎！你好多以前都好多好多總統出過嚟，但今次佢因為佢係完全係同以前 呢十幾廿年嗰個政府嗰、那個嗰、那個做法完全唔同喎。咁你話就算你話奧巴馬邊個選出嚟，原來我哋估到佢呢個政府都行一套路線咧，咁我淨係零大咯。咁今次阿 Trump 佢係同以往嘅政府嗰個做法啦，同埋好多個意見都係唔同喎。咁於是全世界今次就真係嗰個震撼力好大，即係會睇下究竟阿 Trump 上咗場之後，佢係對個世界改變成點樣啦，同埋究竟佢嘅能力去邊咧，同埋佢之前講嘅嘢，究竟佢上咗場之後會唔會做咧？佢做到幾多，同埋做咗出嚟個效果有咩嘢咧？嗱，咁今日佢第一樣就係推翻呢個 TPP 啦。大家都知道，即係佢講得到話，佢話我一上場我就推翻呢樣嘢。跟住我就點樣去對付中國噶啦？起碼第一樣已經今日推翻咗嗰個即係太平洋嗰個協議啦。嚇，嗰個蔡皮斯咧嚇，即係嗰個啦。咁跟住。佢做到一樣嘢咯嚇，咁樣跟住佢話其實呢個我哋簽呢個意思係冇意思，因為其實大家國家同國家之間根本就唔公平嘅，大家又唔公平，咁呢個意思係冇意思，跟住佢就推翻咗，今日就取消咗呢個協議咯。咁今次呢個協議就令到我哋本個澳洲咧有少少尷尬，因為澳洲係好贊成呢樣嘢喎，同埋而家暫時仍然係留喺呢一個協議裏邊嘅喎。 咁嚟講就短時間都好咩嘅，都其實都開始醖釀咗一啲聲音咧，即係留係繼續去留啊，定話即係 follow 呢個美國咁啊一齊退出啦。咁而家開始咧有啲聲音咧就係、是、即係開始醖釀到呢啲咁嘅 argument 出嚟㗎啦嚇。咁同埋有一樣嘢，我覺得佢即係話你講開佢 Trump。嗰样佢讲开，即系话关于呢个 TP 米嗰度，佢讲过一句，我觉得系几好嘅，就话佢话佢哋唔系要一个 free trade， 佢哋要一个 fair trade， 吓 ，fair trade 系啦， 吓，即系唔系一个自由贸易，系一个公平贸易啊嘛。咁而家我哋成日睇话睇自由贸易系啊，自由贸易就好嘅，自由贸易未必好噶嘛。尤其对有即系而家佢温咗即系开头或者十几廿年前咧，就可能有啲系好处，但亦都我哋呢十几廿年睇到啲唔好处喺度噶。咁样即系譬如你造成呢个国内嗰啲啲企业走咗出去啦，就或者有啲俾一啲工种外判咗出去啦，有啲廉价嘅货物去冲击你本土嘅经济啦。咁呢啲嘢系喺好多国家而家系见到，但系咧。当執政嗰啲全部系唔睇呢啲嘢嘅，就系猛咁讲系 free trade 有咩好嘢吓？咁啊 ，Donald Trump 就话 free trade 系冇用嘅，你一定要系 fair trade 啊嘛，即系你 free 得嚟要 fair 啊嘛。咁但系而家佢就 suffer 啲唔 fair 嘅 trade 啊嘛。美国嘅话觉得话系自己，咁我哋澳洲其实都有类似嘅情形噶。咁所以话点解美国个总统选举对我哋会有影响，就系咁解。因为我哋澳洲其实都同类似 suffer 到美国之前喺呢个奥巴马时代咁样嘅情形吓。咁你可以我讲讲我哋澳洲嗰度系点样，即系话有啲咩影响，或者我哋将来而家个情形势系会点样走落去啊咁样啦吓。 系咯，其实佢好啱啊。其实系啊，其实 free trade 真系 free trade 唔等于 fair trade。其实 free trade 嚟讲系对嗰啲吓，对嗰啲系即系强势啊，或者啲强嘅商家咧系。系佢哋得益嘅啫嘛，咁其实而家真系佢哋， 但系而家好多左交传媒话唔紧要啦，嗱就系、是、冇美国亲，我哋要多亲多啲中，亲中我要。 咁你讲点睇？亲中嘅之后可能死快啲，我觉得就你点睇？ 你话如果你话你嗰个自由贸易协议，你亲中，你点去行动亲中咯？将再搬晒啲嘢过去咯，再将呢度澳洲啲生产权全部生产线搬去中国咯，系咪啊？咁你唔就呢樣嘢已經唔通囉，已經唔行唔到囉，已經知道喺中國做即係做一個工業投資係失敗㗎囉，係行唔通囉，已經你冇咗技術之外，仲冇埋嗰個長遠利益都冇埋，技術會越嚟越差啦，咁樣唔好，已經有邊樣工業係打入中國會成功都冇啊？ 唔係嗰個問題就係你有好多嘢，譬如你唔係相對啊嘛，尤其是如果同中國嘅時候，中國有冇開放俾你啊？個市場冇啊嘛，有好多嘢冇啊嘛。你啲中國人走過嚟蝗蟲咁走過嚟買樓，你有係咪俾外國人、澳洲人係可以買你哋中國特別啲樓啊？可唔可以炒起你啲嘢？有啲企業可唔可以入去做嘢咧？譬如啲保險業可唔可以入去做嘢？唔得，好多嘢係即係佢都有講過啦，唔知喺邊一個場合話佢係最 powerful 嘅 backer 係嘛？有冇睇過啲新聞啊？ 係啊，即係話佢係 我唔記得咗喺邊個啊？喺歐洲，喺歐洲啊，唔係習近平啊，喺歐洲瑞士嗰個咩會議啊？佢係 话佢系话中国系最有力嘅乞衣，即系佢最系咯，即系话佢其实你就去话叫人哋开放，话叫人俾你入去个市场，但系佢自己又唔放个市场俾人噶嘛，吓系咯， 系啊，封闭就不得了啦，中国吓，佢系欺骗你啲技术入去啫嘛，咁样，但系佢又冇用，中国其实佢欺骗咗技术，佢又冇用，嗱，好似你以前日本佢。德國學咗技術，佢真係發揚光大，但係更加精益求精去學嗰套喎。佢就唔係中國就偷你套技術幾多咧，就走去即係然之後學啦咁樣啦，係咪？ 造假， 跟住做啲即係將啲程序簡化，而將個程序嚟到喺簡化嚟到節省嗰個生產過程嚟做啲。即係嗰技術你偷到都冇用，偷到你係唔會將個人發達。譬如話我偷你美國技術，跟住我就會叻過你，超越過美國，跟住美國人學翻我，跟住咧你啲工業你嗰個技術就俾我打低，跟住就一定靠我中國嗰種技術。佢唔係喎，佢根本又做唔到樣嘢喎。佢破壞咗你嗰個技術，佢又唔可以將佢發展到喎。咁所以覺得係冇好處㗎。譬如話我教識你煮飯，你煮得好飯食喎，咁我唔煮啦，我咪食你飯囉。唔係喎，你又搶咗我就煮唔到飯，但你又唔識得煮飯返出嚟，咁其實呢係對個全世界嗰個工業同埋技術係破壞。咁而家人哋知道根本我俾你我又冇好處，你又冇好處，咁咪不如放返走。 咁我哋就 講咁係㗎，佢係嘥咗呢幾年，佢偷咁多技術點啫，完全嘥曬。你發人光大，你咪好似日本德國咁叻咯，第時呢位喺工業上係嘛？佢就冇。 咁你覺得譬如因為美國退出 TPP 咧，咁你澳洲如果繼續係話想即係繼續玩同其他國家繼續玩呢個 TPP 咧，覺得係有冇前途，有冇用咧，或者係 玩唔到㗎啦，玩唔到嗱，因為嗱，首先嚟講，佢美國佢退出 TPP 嚟講，佢一定要行動證明你 TPP 係唔 work 嘅。即係佢唔會走出嚟話咗我唔玩就算數啦。佢走出嚟，佢唔會。如果嗱你美國出咗嚟之後，跟住 TPP 又好成功啊，跟住成個度度都好繁榮咁樣咧，咁美國冇好冇面。即 係 美國 個問題就係你覺得冇咗美國 TPP 係不成功嘅。 你覺得佢點樣？即係我都係話冇咗美國嘅 TPP 係咪即係冇係根本係一個廢嘢嚟嘅咧？ 廢嘅，廢嘅，因為都好多人睇頭嘅，即係佢話即係。美國唔玩嘅話，你哋咪玩咯。 冇 跟住你哋成班玩之後，跟住你又翻美國度玩時，佢嗰樣嘢又唔同你玩咯。即係你同 TPP 度玩完，跟住你想走去同美國做啲 FJ， 你覺得唔睬你咯？你嗰度玩得咁開心，你咪喺度玩咯，你唔好入嚟同我玩咯，係咪？咁所以嚟講，好多人會睇頭嘅，今次真係會睇美國嗰、那個睇頭咯，同埋就係睇美國自己個再睇阿 Trump 佢自己國內嘅支持大唔大啦。如果佢個支持一路上嘅話咧，咁即係話佢美國係會真係佢American strong， 即係 strong again 啦，即係再次強壯啦。咁全國都即係全世界都係睇佢頭，因為而家嚟講，你除咗美國之外，你已經冇乜邊個強國係可以令到我哋覺得呢個有 power 可以取代美國冇啦。德國， 佢而家 Brexit 之後，美國已經Trump 都即刻話同英國有deal啊，要有deal。 係啊係啊，咁今日英國又有嗰個 Brexit 就喺度自己喺度即係喺一個高上邊嗰度又喺度投票緊喎，喺度判決緊喎，好似判決係要國會再投票喎，即係未係咁容易啦，嗰、那個民粹生未係咁容易可以用動用到個 Article 50去脫歐囉，即係仲要攻堅多層囉。咁啊。 咁但係而家譬如Liberal 同 Labour 都好似話仍然係即係佢一句嗰個取態就話美國唔玩，我哋都想繼續玩個 TPP， 即係而家兩大黨都係咁樣嘅睇法囉。即係暫時嚟講啊，即係佢哋放風出嚟嘅講法，咁但係即係我想睇之後你哋覺得會唔會最後嘅結果係點呢？即係澳洲係會 follow 美國啊，定係話會繼續佢好似正如 Liberal 或者工黨嗰度話我哋想繼續，我哋要繼續玩呢？ 我估遲啲啦，嗱，因為我覺得如果佢而家暫時講 TPP 開咗澳洲個即係咁歡迎咧，當前嚟講，當一定直至到而家嚟講咧，澳洲喺某一部分嘅商人或者某一部分政客嚟講咧，一定喺 TPP 足係有一啲嘅 憧憬 嘅， 可能係同中國已經係已經講掂咗噶啦，經過 TPP 咧有啲生意啊或者有啲利益嘅往來已經講掂咗啦，咁佢呢個過程佢一定要係完成咗。佢可能我同中國已經有啲 deal， 其實話我借個 GDP， 跟住佢有啲經濟嘅活動啊，咁啊，咁從咁嗰啲政客或者嗰啲商家傾啲經濟活動之中啊，或者經濟嘅協議中咧，佢有啲利益嘅。咁起碼佢一定係會始終係等呢個利益，佢係收取咗啦。咁之後啦， 咁就可能到時就會即係另外一個睇法咯。咁譬如而家講好咗，我同你講好咗，因為個 GDP 我講，我哋呢幾年我哋會做一個公司或者做點樣投資嘅話，咁而家當然佢唔會暫時唔會推，即係暫時唔會去反對個 GDP 值噶嘛。暫時會反對嘅，可能即係我利益即係成熟咗啦，已經我都賺埋夠錢啦，咁就可能到時候會轉下態咁樣咯。即係都同埋都要睇下啊，其實好睇下啊 Donald Trump 佢成唔成功咯。其他人睇即係睇頭嘅啫嘛，即係睇下 Donald Trump 咯。你掂咪跟佢咯，你唔掂跟唔跟你咁樣。 咁其實有時 我 今日 都好支持 Donald Trump， 希望佢成功嘅。真係佢要將成個世界嗰個風氣要改一改咯。 OK， 咁或者我可以補充一下呢度咧，其實咧，即係而家呢個某程度係即係美國而家呢個係一個你可以話即係佢哋話即係一個類似一個保護主義咁樣啦。咁又我覺得又唔係一個全部嘅保護主義咯，即係話佢會喺某一啲嘢上面咧係落到窄，但係佢可以仍然有啲其他嘅地方咧係仍然係即係佢唔會一嘢咁刪曬嘅。咁其實全個世界個即係你澳洲點樣睇，或者唔好澳洲就係你好多國家都係㗎。即係如果你個遊戲突然間你最大嗰個經濟美國有啲保護主義措施出嚟。咁你好自然，其他都會有開始又即係做翻啲保護措施嘅。你又做，我要做嗰啲啊，唔係冇啦，即係唔會淨係我開放曬俾你，你唔開放俾我咁。咁如果咧多啲國家做保護嘅時候，咁其實理論上個 TPP 就玩完啦，即係就唔會有 TPP 就係冇保護噶嘛，要即係好多嘢。 呢啲係同個經濟收益同個經濟效果好大影響嘅，唔係淨係講話 唔單止係經濟啊， 唔係即係思想理念咯， 唔單止係經濟啊，仲有政治嘅原因，即係話你經濟上邊可能你係有。你有即係經濟上面係有影響嘅，即係會你本來 TPP 大家個經濟嗰個係可能增強咗個貿易額啊成啊，冇咗之後係一定有影響。咁問題就係話你有多嘢係即係唔係係有即係唔係會主要即係唔係睇個經濟嚟去做一啲策國策啊啲政策啲嘢㗎嘛，仲有政治因素㗎嘛，即係正如我話即係話你你當呢個國內嘅失業率啦好多嘢嘅經濟嘅問題矛盾多嘅時候，佢就要 impose 翻啲保護措施㗎啦，即係你即係一个国家做咗啲保护措施，另外一个国家就自然一个连锁，咁大家会做翻啲嘢，咁自然就会。 你其实都西方国家就已经即系呢啲咁嘅西方即系经济发达国家嚟讲啦。咁譬如你做咗措施有冇效嚟讲咧，亦都好睇喎。譬如所以嚟紧呢一两季之后睇啲美国咪好多经济数据嘅，譬如领先指数啊，咩嗰啲啊，嗰啲 我谂短期会系好向好嘅，短期 啲就业指数啊，或者嗰啲领失业金啊，即系佢会睇呢啲指数，呢啲指数反映到佢究竟今次佢嗰啲即系相 唔系我即系话系嗰个短期嗰度咧，就系、是、会系 商业政策啊， 你 有 冇？喂，你嗰度个声好唔掂，好唔掂个声嗰度，你即把声窒啦，系啊。咁我谂差唔多时间都够嘅，我心 summarize 一下就系话嗰个即系我个人觉得就系话嗰个美国经济短期系会向好嘅，但系即系中长期咧，因为我亦都唔知嗰个有啲咁嘅保护主义嘅时候咧，系咪有几大嘅影响？呢个可能会有，但其他国家咧就一定系 suffer 噶啦，因为始终美国嗰个影对个经济个市场系最即系全球最大，经济最大咁样，对其他细即系其他国家嚟讲咧，就系、是、有啲问题。咁呢个喺股市上面都反映到啦。咁美国股市一路由侵当选一路都系咁上，系咁上。其他国家嘅股市唔系点样有起色嘅啫。咁呢度已经反映咗系向即系、就是、对美国嚟讲系短期会利好先嘅吓。咁就另外就我想再讲埋就系话，仲有一样嘢可能系即系下一次会讲嘅话，欧洲咧，我睇到系即系佢会系开始都有向右嘅，同埋因为近期咧有几个大国家嘅右翼嘅政党嘅人咧，系喺欧洲开会，佢哋会即系会推动一样嘢。我觉得欧盟啊呢样嘢可能会真系。 德国啦，系会夹，德国右派喺度做一个年。 就算德国个右派唔执政，但系呢、這个譬如你法国 Le Pen 好大机会上到台，同埋呢个荷兰嗰、那个 Jet Wilders， 佢亦都好大机会。咁加埋意大利啲，如果呢啲地方嗰个右翼上咗台之后咧，咁你嗰个欧盟咧，或者即系可能即系跟随呢个英国脱欧嘅，即系 可能你法国又脱欧啊，咁即系法国又脱欧，呢个荷兰脱呢个意大利脱欧，荷兰脱欧嘅时候咧，咁你欧盟咧剩翻德国系冇乜意义嘅，即系我觉得就会欧盟真系分分钟玩完都唔出奇。咁而家啱啱前嗰排啊，即系习近平就去同欧盟咯喺瑞士嗰度开会咧，其实佢就系、是、就系、是、知道美国嗰度对佢唔妥噶啦，即系有啲即系好大嘅问，即系将来嗰个挑战好大，佢就系谂住去欧洲嗰度发展啦，但系即系唔好谂得咁理想，就话欧洲跟住会同。会增加咗同中国嘅贸易额，大家互补咁成啦。欧洲分分钟都会向右转吓、嗯。我嘅讲， 而家全世界，全世界都系嗰个大绝大趋势，都系偏右咯。而家反而 系啦，系啦。咁呢度 向右转咯，就向右转咯。而家向右走啦。 啊，呢度或者下一次有机会就详细再讲讲啦。即 系 关于全球嗰、那个嗰、 啊 那个策略， 系 啦系啦， 系啊系。因为而家一个转变期喺度变紧系好，所以真系我哋好多嘢系去 系啊。今年系一个好大嘅转变年嚟嘅。啊，个起因都系即系个都由你 Donald Trump 呢个人上咗台，影响到世界格局啦吓。O K， 而家变咗油嘅，一片油全 部都。佢近呢十几年嗰个世界嗰个大气候完全系喺度改变紧嘅，而家系。 好啦，咁时间就差唔多啦，咁我哋下次再同各位见面啦。O K， 拜拜。 好嘅，拜拜。